新春的俗话天台 Capital 叫500上市频道，现在有两天报告新闻，两名在我的传奇的南非里卡在抵达澳大利亚之后确诊感染和2019冠状病毒新型的突株奥密克戎。澳洲新南威夷斯州的卫生部讲，让两个人前日在新加坡转机乘搭新航 SQ211 班机飞抵悉尼，今日都已经接种开冠病的疫苗，目前并隔离，其上所有乘客也必须立即接受检测同隔离14日。另外，我的卫生部讲，同样两个人从南非乘搭 SQ481 班机飞至转移机场中，转参的乘客中有7个人下机进入我国，其中6个人正在自天的设施履行10日的居家通知，并且接受次核酶链式的反应检测，另一个人在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已经被隔离开，当局正在追踪可能前进入过境期接触过确诊者的机场职员。世界卫生组织警告，奥密克戎可能在世界各地传开，而导致病例激增，造成极大的风险。本地新建1103起的冠病病例，单日新病例回升到1000起以上。三期病例的每周感染增长率维持在0.69。卫生部讲，其中1070起新的病例是来自于三期，25起是来自于客工宿舍，其余8起是由境外输入的。我国的累计病例达到263486起。另外，又有9个人死于冠病的并发症，累计死亡病例达到710起。死者的年龄介于58到91岁之间，除非疫苗未接种疫苗者冒潜在的疾病，其余的生前都患有不同的疾病。此外，一个受关注的现有泰型的感染群持续扩大，巴兰渔村的彩虹疗养院再添5起的病例，累计病例达到快126起。博客车吉信同人民力量党秘书长吴明信因为发表同转发关于冠病疫苗的不实文章，而接到防治网络贾新石同网络操纵法令办事处所发出的警政指示。卫生部强调，在本地非批准使用的疫苗是安全的。我国65岁以上的人口的就业率达到28.5%。本地的就业招聘平台观察到，愿意雇佣严重的员工同愿意投入资源的雇主，比冠病疫情前增加了20%。马来西亚提议重启探讨新加坡同吉隆坡之间的高速铁路的发展计划。我的总理李显龙会见在到访的马国首相伊斯迈之后讲，虽然两国早已协议终止计划，但是我国对马国的提案持开放态度。新闻报告完毕。